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就在拍卖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拍卖台上。我的骤然出现让全场一下子安静了，拍卖师也愣了，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冲我叫道： 不是，这位先生，你想干嘛呀？ 接着守在一旁的两个工作人员便朝我冲了过来。就在他们要把我摁倒之前，我冲拍卖师低声道：这个压手杯它可是个赝品，现在终止拍卖还来得及。拍卖师听了我的话，手一哆嗦，那个精致的拍卖锤掉在了地上，而我也被两个高大的工作人员给摁倒在地。我坐在一间小会客室内，两边站着两个年轻人。啊，不用多说，他们的责任是负责盯着我，让我寸步不离。可此时此刻，外面应该已经乱了套了，因为我突然冲上台去，严重影响了拍卖会的进行。虽然台下的客人不知道我到底说了什么，但是拍卖师已经无法将拍卖会进行下去了，只能中途取消。这对拍卖公司来说会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啊。可如果和这个永乐青花压手杯相比起来，那简直微不足道。门呼啦一下被人拉开，两道人影风驰电掣地冲了进来。 就是他！ 后面那个人是刚才那个拍卖师，而前面那个则是陆素心。陆素心双眉紧锁地问道：到底怎么回事？问那个拍卖师，同时也在问我。拍卖师气哼哼地指着我说道： 这个人捣乱，严重影响了拍卖会的正常进行啊。 我抬起头淡淡地说：你们拍卖的东西是赝品，居然还舔着脸怪我。拍卖师一听激动不已： 你胡说八道，我们的东西都是…… 话说了一半就被陆素心伸手给拦住了。胡闹，到底怎么回事？你好好说说。你们刚才在拍的那件明永乐青花鸳鸯心压手杯，它是个赝品，我要不及时阻止的话，真出了事儿，那可够你们喝一壶的。说着我还瞪了那个拍卖师一眼。陆素心一愣：压手杯？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东西？我问他： 啊，那个不是你鉴定的？ 不是啊，这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鉴定师，而且最近我一直在打理海怡会那边的事，所以这边的事很少参与。 说着陆素心让拍卖师去把压手杯拿过来，还有一堆文件什么的也一并带来。不大一会儿功夫，那拍卖师就把东西带来了。陆素心坐在我对面，把压手杯从上锁的盒子里取出来，放在了桌子上。 陆素心十分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然后抬头问我： 胡闹，你是怎么看出这东西是赝品来的？ 听陆素心这么一说，一旁的拍卖师来劲了： 就是啊，你得赔偿我们今天的损失。 哼，我冷笑一下问陆素心： 你是真没看出来啊？ 嗯，不过也难怪，我也差点就忽略了，因为这个细节太微不足道了。我身子往前探，指着那个压手杯的腰腹部，虽然是细微的变化，但这个压手杯的腰腹部是上小下大，呈现出自然下垂的弧线，形似悬胆，这是垂腹。可是无论是存世的真品还是史料记载中的形制，压手杯何时有过垂腹的呀？都是腰腹中部有明显弯折，折棱以下骤然收束，视为折腹。这个垂腹和折腹啊，都是陶瓷容器里的术语。折腹多见于五代及宋元时期的盆碗盂等器皿，而垂腹呢，则常见于明清时期。永乐青花压手杯虽说是产自明代吧，但是可别忘了，它的根源是在宋代钧窑，明代那是仿宋而制，又青出于蓝。这个压手杯固然做工精良，几乎毫无破绽，可是造假者却把一个重要的细节给忘了，那就是把明代仿宋的折腹做成了明代流行的垂腹。哼，这就叫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吧。我一番话说完，陆素心和那个拍卖师脸色都变了，尤其是陆素心，他的水平不会比我低，只是他也忽略了这个细节。现在让我一语道破，自然就知道眼前的是个赝品了。沉默了几秒，陆素心冲那个拍卖师说道： 你把拍品登记表还有相关文件都给我。 那个拍卖师此刻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赶紧战战兢兢地把东西递了过去。陆素心翻了又翻，突然把一堆文件往桌上一拍，怒道： 这东西是哪儿来的？谁鉴定的？ 拍卖师缩着个脖子小声道： 陆小姐，这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沈经理拿过来的，没走正常程序啊。 沈经理他人呢？ 他出去了，拍卖会开始之前就出去了。不过我听他说过，这也不是他擅自主张，好像说是有大老板的批条，所以这才没走正常程序啊。 大老板三个字一出口，陆素心的脸色刷的一下就掉下来了，语气有些颤抖： 你赶紧把沈经理给找回来，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 拍卖师重重地点了点头，就准备要出门，陆素心又把他给喊回来了： 等等，你说不是沈经理自作主张，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好像是，反正我记得最近有过好几次呢。 十分钟后，陆素心把桌上的文件往前一推，无力地用手撑着额头，眉宇紧蹙。那堆文件里，我看见他用红笔画出了四五件古董拍品。 这些 都是没经过你的手，而且你不知道的东西吧？我问道。陆素心疲惫地点了点头： 怎么会这样？ 我凑过去看了看，里面有些东西居然比那个压手杯还值钱，如果这些都是假的，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只要有一个被买主揭露是假的，那拍卖公司可就要倒大霉了。我小声问道： 怎么着，这些不会都是赝品吧？拍卖公司是有严格流程的，任何拍品先要进行来源审查 委托人资格审核、藏品鉴定和价格评估，最后才签订拍卖合同。像这种不走正常流程的事，本来就是完全不符合规程。现在又发现其中一个是赝品，那剩下的就可想而知了。 哎，不是说是你们什么大老板的批条吗？这位大老板他…… 我说着故意放慢了语速。陆素心抬起头看看我， 他们说的大老板你也认识，但他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 听陆素心这么一说，我立马就猜到了个八九不离十。苏老， 陆素心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家拍卖行是苏老名下的产业，除了这家之外，苏老名下还有另一家拍卖行。之前这家拍卖行的所有拍品都会经过我的手，可是最近几个月因为佛灯回归，海怡会那边事情多，我就不再管这么多了。没想到一转眼就出了这样的事。 那万一这些东西真的都是苏老批准的呢？ 陆素心顿时目光凌厉地看着我。 胡闹，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关于南京地下黑市的一些信息言简意赅地说了一下，陆素心惊讶得合不拢嘴。他接触的一直是比较高端正统的文物圈，和我这种三教九流的古玩圈子截然不同。他知道传统的古玩市场不简单，可没想到实际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黑暗这么多。而且我这还隐瞒了一些诸如老九可能是被灭口等会引起他恐慌的事呢。当我说到这个黑市组织有个幕后老板，而这个老板必然是有背景有实力的大人物时，冰雪聪明的陆素心冷然说道， 你是不是想说苏老他就是这个幕后大老板？ 不排除这个可能。 不可能！陆素心断然否认。胡闹，你不了解苏老，但是我了解。苏老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绝不可能做这种事。 我本想再争辩几句，但知道说多了反而只会激怒陆素心，那于事无补。想了想，如果我有证据呢？ 什么证据？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什么？ 金陵饭店，你和福田交易假的慈禧翡翠玉镯。 嗯，后来我和福田被捕，玉镯也让警察给没收了。 这我知道，警察还请苏老代为鉴定了那个玉镯。 那你知不知道，鉴定之后，这个玉镯可就一直没有归还给警察。而恰巧就是前些天的一场地下黑市交易上，这个玉镯现身了，我亲眼所见。 不可能，我记得那个东西一直锁在苏老海怡会的办公室柜子里，除了他和我之外没有人有钥匙。胡闹，你一定是搞错了。 我听他这会儿还在维护苏星海，我自己仿的东西我会认不出来？ 陆苏星，你要是还不信，你不妨去找他当面问问清楚，看看那个东西是不是还在他办公室里。 好，胡闹，我们现在就去看个清楚。 出了拍卖行，坐着陆素心的车直奔海怡会。这一路上气氛有些沉重。陆素心素来尊敬苏星海，又是他的得意门生，任谁听到有人重伤自己的恩师，那心中都是不快的。我在去找陆素心之前也没有想到啊，世风日下哈，居然连拍卖公司都出现假货了。我没话找话，苏老他在海怡会吗？ 怎么，你心虚了？ 我心虚什么呀，坏事又不是我干的。 其实我也知道他不是在损我，跟我开玩笑呢。 苏老不在，上次晚上在墓园里他寒气入体染了风寒，这两天在疗养院里养病。 毕竟年事已高，又是曾经打过仗的人。 拍卖行离海怡会不远，很快就到了。我跟着陆素心直奔苏星海的办公室。陆素心掏出串钥匙，我看到那上面有一把大的，肯定是门钥匙，还有几把小的，这应该是抽屉柜子的钥匙。打开门进去，虽然上次来过，但是此刻里面拉着窗帘，光线有些暗，而且感觉得出来有好几天这儿可没人待过了。陆素心拉开窗帘，让光线涌了进来，然后开始用钥匙打开那几排柜子，一边找嘴里一边喃喃道：放哪儿了呢？我走过去随意地看着柜子中的摆设，都是一些叫得上名头，有些价值但又不是非常值钱的古玩。看来苏星海还是懂得分寸的。靠内侧的一个柜子里存放着不少的古籍，这些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有梅村籍、板桥籍、绿窗遗稿等等。突然有一本古籍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见这个玻璃柜子门没有上锁，便拉开伸手去拿了。陆素心还在找东西，所以也没有注意到我。我拿起这本古籍一看，题名页上赫然写着《广成先生御寒经》。再翻开一看，里面写着《南陵徐乃昌影魔宋本重雕》等字。我心中霎时感慨万分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居然在这儿让我给找着了。我马上又往后翻，一直翻到之前引起我注意的那个地方，然而看到那上面的那个字，我还是愣住了。这东西……听到我说话，陆素心抬起头来，怎么了？这本御寒经是徐乃昌请陶子林访客送本的那个吗？陆素心没有任何戒心地回答道：是啊，虽然不是送客的珍品，但也是仅此一本的清仿送客，很有价值。这书一直在苏老手里吗？陆素心想了想，我记得好像是2年前有人送给苏老的，怎么了？这个地方，我指着书上一处，你知道吗？这儿是错版了还是怎么着？陆素心凑过来看了看，哦，这里的反复忠实则不知其端者，原句应该是反复忠实则不知其端序，但是这本仿宋御寒经刻于光绪年间，而清代则是文字避讳极其严重的一个封建王朝，所以陶子林在访客的时候就故意把序字少放了个边旁，成了者字。文字避讳是中国封建专制特有的现象，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说穿了就是要官员百姓对皇帝名字中的字有所避讳，是封建统治集权思想的表现。比如汉文帝名叫刘恒，于是呢便把恒山改为了常山。而三省六部制通行的时候，中央六部有个管钱粮的户部，最初啊其实是叫民部的，那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后为了避讳才改成了后来的户部。清朝是中国避讳制度极其严重的一个朝代，像康熙就曾经把与他名字有共字的文献全部给改了，雍正登基之后呢，甚至命令他的兄弟们把同名的印字给改了，改成允字。除了皇帝的名字之外，清朝还特别忌讳一个字，那就是名字，日月。而避讳的结果就是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啊。这么一想，我觉得陶子林把序字故意改成者字也就说得通了。苏老说除了避讳皇帝的名号之外，大概陶子林也是怕自己的课本会被后世人用于奸邪之徒，所以故意留了个破绽吧。这也是正常的，就像第一次见苏星海时他说的一样，高仿本身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为造假服务的。 所以历史上的一些高仿大师都会在作品上留下一些痕迹或者个人符号，以便能够区分。不过我关心的可不是这个，而是眼前的千真万确是真本清仿宋刻玉函经。老九给我看的那本高仿定然是照着真本才能仿出来的，所以这不就是一个铁证吗？ 啊，找到了！ 陆素心全然没有察觉到我此时的心理变化，他高兴地喊了这么一句。只见他从柜子中取出了一个四方的小盒，正是我那天装玉镯的盒子呀。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陆素心也十分紧张，看了我一眼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盒子一开，看见那个完好无损地躺在里面的冰种翡翠玉镯，我一下子就傻了，表情难看的像是吃了苍蝇。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呀？ 我紧皱眉头，一言不发。的确是给了我一大嘴巴，但我突然间就想明白了，那天晚上我已经打草惊蛇了，再加上恰巧警察又把那个窝点给捣毁了，更是让他们成了惊弓之鸟，所以玉镯重新回到这儿也不足为奇。但是这番话我又不能这么跟陆素心说，我说了他也不信呢。 走吧，胡闹，你的闹剧就到这儿为止吧，拍卖行的事情还等着我去处理呢。 陆素心收起东西准备离开，眼看他往门口走去，我冲着他的背影大声说道： 哎，我得到消息，过几天会有一场黑市交易，据说被盗的真品佛灯到时候会出现。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苏正对胡闹慢慢讲述了当年的往事，告诉胡闹当年大小苏家的恩怨，他们会达成何等协议。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古玩生死局》。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却有意外被盗，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孰真孰假？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人性复杂沉浮，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琉璃古灯、地下佛宫、百年宝藏，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罪过不在器物，而在人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 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 2021年6月28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作为当今中国极具特殊意义的体育场，鸟巢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一重任。 红色区域是他男演员休息区。 作为鸟巢的业主方，北京国资公司又一次承担起了演出的服务保障工作。 东北口进来， 15个团组，1150多人，经过120天的奋战，周斌和同事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这次建党100年的这个文艺演出活动呢，它正好是我们两个双百目标的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站在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一个新起点，选在鸟巢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 时光倒流到13年前，周斌作为鸟巢工程的建设者之一，亲身见证了2008年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时举国欢腾的历史时刻。 看着那个脚印过来，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豪。工程不必在我，但是工程必定有我。 2008年8月，北京呈现给全世界一次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开幕式。成功背后是每一位参与者用他们的奉献、智慧和激情，无数次攻坚克难的结果。国际奥委会奥运会执行主任吉尔伯特·费利连续用5个满意给予评价。开幕式、奥运村、场馆、交通、志愿者的表现都让他赞不绝口。2008年奥运会需要竞赛场馆36个，其中31个在北京，鸟巢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奥运场馆，包括鸟巢，他们理念前瞻，科技创新，融入了大量的新技术来应用，为我们体育场馆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它是一个全钢结构的，由42000吨钢把它编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构，它的跨度达到了333米乘以297米这样一个跨度，要承担比较大的这个荷载，包括它自身的重量就很大。 困难面前，建设者们背水一战，与五羊钢厂共同攻坚克难，最终生产出之前国内无法生产的 Q460 特种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众志成城，使命必达。建设者们最终建造出像鸟巢水立方这样被书写于历史的标志性建筑。 鸟巢它坐落在中轴线，和水立方是一东一西，而且是一圆一方，一刚一柔，一阴一阳。那么这种的布局和它的建设，这里边都渗透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思想，比如我们天地人和、阴柔相济、和谐共生，很多的理念都非常巧妙地融入在这些建筑当中，并且给精彩地展现出来。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为北京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奥运遗产。北京奥运会后，鸟巢并没有重蹈许多奥运主办城市的场馆荒废困局，而是以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成为举办各类大型活动的旗舰型平台。而一系列世界级、国家级的重大活动的举办，也使鸟巢成为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见证者之一。荣耀未远，梦想不歇。作为北京城市新地标，鸟巢始终在记录并续写着新时代的传奇。作为人类历史上首座见证双奥开闭幕式的体育场馆，2022年重装上阵的鸟巢将再一次惊艳亮相，以自信从容的气度与姿态，以笑迎四海的热情与胸怀。